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爱更动心，戴口罩指引也更新。 我是 Mr. 长长小航，戴口罩时我会盖住口鼻和下巴，压实鼻夹，规范佩戴很重要。 我是古月，外出时我会戴好几只口罩，放在干净的袋子里。 我是麦麦，口罩记得及时更换，累计佩戴时间不要超过8小时。 我是静鱼，戴口罩时如果感觉憋闷气短，应该立即前往空旷的通风处摘除口罩。 FM 九七点四，科学佩戴口罩，用爱守护健康。 Power Music，Power，Power，Power， 挑战时的自己，挑战不同成绩，跳动属于青春的新节奏，跟着呼吸，听节奏的强烈，颠覆想象的夜，唱出属于梦想的新能量音乐。 Welcome to DJ Spring Jungwei's Power Music。 让音乐 Here's the warehouse of the music。 OK，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了周末，有没有呢？啊，周末到来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很兴奋，因为在周末的这两天有很多的安排，是不是？好 ，OK， 这里是能量音乐，大家好，欢迎大家怀着这种非常亢奋的心情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来一起享受音乐，享受心情。那今天呢，第一个登场的是 SHE。我们说，如果谁的青春里是没有一首 SHE 的歌曲呢，那就请为青春里为亲爱的树洞留一个位置。因为呢，记忆里曾经的谁，闺蜜或者是哥们儿，愿意做你深夜里的树洞，听你一番无意义的交情的自说自话，那真的是很难得。所以这样的一首歌曲《亲爱的树洞》呢，有三个人的友情啊，有笑有泪，那他们呢就是女团们的非常经典的典范了。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曲，记住啊，要 hold 住你的眼泪哦。SHE《亲爱的树洞》，听听看吧。 有没有谁的人生能真的永远快乐？ 谁的人生真的永远快乐？亲爱的，告诉我，到底该怎么做，才让每个埋在心底的伤口能开出花再结成果？ S.H.E 亲爱的树洞啊，明明是一首很治愈的歌曲，但是呢听过之后还是会觉得让人很难过啊，因为他们的音乐呢真的是有那种奇妙的力量。那 S.H.E 的每一首歌曲呢也好像都是写给自己来听的哈。这三个女孩子呢包含了太多的青春，那越长大那越会发现什么样子都会有，是吧？那长大了呢想要一个紧紧的拥抱都会是觉得很矫情，那所以呢还是要听听歌啊，就把那些不愉快的或者是不快乐的就通通都放下吧，好吗？好了，我们来继续听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也很特别。我们说2020年呢是吴克群出道20周年，他展开了自己全新的影音计划，其中的一首歌曲《我不要一个人在楼道里唱歌》啊，就是以五个新锐偶像的故事为主轴，那讲的是那些在正式出道走红以前心里经历的那些酸甜苦辣。那这些呢对于吴克群来说呢一点都不陌生啊，因为他们讲的每一件事都是他当初在写吴克群这首歌曲的时候类似发生过的。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曲，我们也去了解一下明星们的内心世界。来自吴克群，我不要一个人在楼道里唱歌。 我不要一个人在这楼道里唱歌，谁理解我的歌，谁听见我的歌声？我不劝我赶紧回家，有几个对象等我相亲啊，不懂回答干脆就不回答，先这样吧。曾说过要保护你的梦想，但连自己都快撑不住了，颤抖着要自己再撑一下，再撑一下。快要重开日，仍刻在少年，但少年早不复当年那个样子，写下一生的伤疤，扯开喉咙大声唱，变成一道光。我不 要一个人在这楼道里唱

来自 TFBOYS 带过我们的大梦想家，送给青春飞扬的各位大梦想家们，那愿你们有梦想也拥有坚持梦想的力量，永远迎着光成长，敢想敢闯，每天都会更加的闪亮。 OK， 感谢 TFBOYS 咯。这里是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熊辉，大家周末愉快啊！希望呢在这里工作了一周之后呢，我们在今天可以好好的修整一下自己的心情，让自己呢能够得到一个好好的放松，然后呢面对新的工作新的生活在全新的出发。好了，我们说青春呢不是年龄，不是容颜，而是心啊，就是我们永远年轻的心，这就是最美好的青春了。那刚才呢一首大梦想家之后呢，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当然了也很青春，是来自 Bike ACE 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裂变啊，非常酷的一首歌，我们来一起听听看吧。 突破压抑界限，爆发裂变的反应，碰撞才会更完美，我眼神的冲击消除所有防备，实现细菌起白色光焰，撕裂万古世界防线，摧毁无限公式化的位面，我在灰烬之中蜕变，追逐黑暗中飘渺的光点，别再只关注跳和复杂元素，计算不了刻度，控制波动腐蚀的范围，裂变的速度超越限定保护，挣脱平衡束缚，只为引爆最快的体会， Breaking out the fiction right now。 节奏短暂空白过后，来到崭新宇宙，你开始在逃离这一刻 baby， 退避而进开启别放弃 baby， 接受决定不再后退，不听我的分数你得再 去关注跳和复杂元素，计算不了刻度，控制波动腐蚀的范围，裂变的速度超越限定保护，挣脱平衡束缚，只为引爆最快的体会， Breaking out the fiction right now。无论多少人诋毁 I never go away， 就算世界都陷落颠覆所有合理规则，只要和我一起 Here with me， Breaking out the fiction right now。 变是一首有着强烈的 house dance 风格的歌曲，那亢奋的节拍鼓点和欢快的旋律曲风，不断加快的速度节奏，搭配着强烈的歌词，使得音乐的冲击力呢是不断的在增强。当然了，我们要感谢 Back ACE 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好了，继续听歌咯。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同样是来自一个乐团，是来自 FIR 菲尔啊，他们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星火。其实 FIR 的歌曲呢不只是一首歌曲，那因为它总能够在人们最需要的精神上给予我们更多的鼓舞还有力量啊，这也是我们最大的心愿。那星火虽小却可以燎原，一路走来始终如一，这就是菲尔乐团带给我们的星火，我们来听听看咯。 记得沉默之后

就是我的世界，尽管世界让我偶尔疲劳而累，爱过谁恨过谁，只要你懂我，你就是我的世界，我的世界没有太多是是非非，追爱而坚决。 人的思想呢，也是会随着社会的不断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我们需要的呢，是一种包容的态度啊，去理解别人与自己的不同。那你懂我之后再爱我，就不会伤害到我。那不要等到我不再爱你了，你再来爱我。这就是彭佳慧的这首《如果你懂我，你就是我的世界》，想要告诉你的全部。你明白了吗？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听。下面这首歌曲呢，很特别哦，名字也很有意思。听听看，来自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带来的全新推荐，我们来感受一下。 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房东的猫在这个夏末带来了全新创作 EP， 关于彻夜不眠的事情。对于这首《银河低厅》，他们说这几年常常出现的念头是想在20岁以后回到80年代生活，因为那是摇滚的黄金时代，没见过，很遗憾。银河迪厅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几乎还原了我们小时候跟父母出入舞厅时的记忆场景，也希望大家能够感受过去的魅力。能量音乐排行榜，我是 DJ 董鹏，向你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房东的猫》银河迪厅。 到十八岁又再一次来临，人群太拥挤， 我只看到你， 今晚我带你 跳进烟火里， 这里从不会 有伤心哭泣， 因为在这里从来都不会失去。 那你要一直相信流行音乐会有它存在的超凡价值，那就对了。 OK， 能量音乐，我是春晖，我们来一起感受音乐的流行。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苏打绿带给我们的《下雨的夜晚》啊，通俗易懂的歌词加上好听意境的旋律，将一首歌的团队想要传达出的理念传播到普罗大众之间，让听到这首歌啊，得到感同身受的人啊，知道自己的内心呢其实是被理解的，心呢也是可以放轻松变柔软的，这难道不是一首流行歌曲带来的最大价值吗？是吧？所以呢，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来自苏打绿的《下雨的夜晚》。真的听过之后呢，你的心可能都会被听碎，来感受一下吧。 他用他遗忘的本能走了那么远，一直到今天你还为他纪念。你用慢半拍的脚步走得那么累，一直到今天他都没有察觉。心疼你不懂告别，让过往不断上演，记得伤痛倔强地盘旋着，那一天下雨的夜晚，你的心整个都摔碎了，让雨水静静掩护你的眼泪。我不会问，不会说，你太深了，一点湿透了，我会在这里陪着你。想当作是排练，白天被驯服，夜晚却更剧烈。像一片落叶坠落前枯黄的纷飞，情绪越沉重就越贴近地面。心疼你不肯停歇，离不开固执欲绝，谎言容易懂，真相却总难以去面。在下雨的夜晚，你的心整个都摔碎了，让雨水静静掩护你的眼泪。我不会问 在这里。发现的野花，你的心终于悄悄睡了，让月光静静蒸发你的眼泪。谁都别问，都别劝，你要聪明一点。雨停了，我还在这里。受伤了，谁都会哭泣，哭完了别否定过去，快乐的美好的都还在这里。等着你， 下雨的夜晚来自苏打绿啊，其实呢大概只有吴青峰才能够写出这样的歌词吧。那么在我们很多人绝望的时候呢，就觉得人间不太美好，然后没有希望的时候呢，有他的歌声的拥抱，我相信每个人都会让自己顿时充满力量，是吧？所以呢，感谢苏打绿，同时也要感谢吴青峰。好啦，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为你送出的是来自詹雅蔡健雅的一首歌，不是红色高跟鞋哦，是失语者。那从表面上听呢，觉得有一点冷啊，歌词呢也是有点颓废，不过呢冰冷的表面背后呢，却是歌者内心涌动着的爱与被爱的渴望，以及隐藏不住的声音的温度。那我们拥有太多的表达方式了，但是呢有的时候却忘记了要怎么去说话。那究竟是你我都开不了口，还是这个世界让我们都失去了言语呢？这确实是让我们值得思考的哦。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听这样一首歌，来自詹雅蔡健雅失语者。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今儿的节目咱们就到这儿喽，明天的这个时候我们再会，拜拜。 想说我的，便哭着，一个个的失语着。